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戏剧故事《文成公主》，原剧作者是我国当代著名戏剧家和诗人田汉。他的一生写有各类剧本100多部，还有大量的诗歌。我国现代的国歌歌词《义勇军进行曲》就是田汉所作。文成公主是一部历史剧，该剧通过唐代文成公主远嫁西藏，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结成美满姻缘的故事，歌颂了汉藏两族人民的传统友谊，是一曲民族团结的颂歌。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文成公主》，改写吴军，演播慕云。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有一座独具西藏风格的迎宾馆，矗立在长安西北角上。宾馆内，西藏英主松赞干布派往大唐请婚的使臣和随员兴高采烈地议论着。大家七嘴八舌地夸奖请婚正使吐蕃首相禄东赞的机敏和聪慧，他对答如流，闯过道道难关，圆满解答了唐太宗为择婿所安排的5道试题，赢得了唐皇的赏识。不远万里前来请婚的使命即将完成，大家不禁欢呼雀跃。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锐意实行廉政，发扬文教，他仰慕大唐文采，对文成公主倾慕之情日益殷切，特意隆重委托正使禄东赞和副使支塞汝公顿万里请婚。唐太宗非常钟爱美丽非凡、才智过人、抱负远大的文成公主，不肯草率下嫁。为此，他3番5次出题考试，云集长安的求婚使臣。明天，将设下最后一道难关，让应试者从1000个装扮一模一样的美女中选认出文成公主来，只有做到这一点才允许求婚。西藏副使公顿是个反唐主战派，他心怀叵测地散布流言说唐皇有意刁难，求亲无望，在长安白待1年多，不如立即打道回藏，以免贻误大事。正使禄东赞是亲唐主和派，诚心诚意谋求唐蕃和好，他信心十足，准备力挫群英，为赞普赢回才貌双全的大唐公主。宾馆送茶的老大娘见他冥思苦想，茶饭不思，心疼地劝慰他不要着急。禄东赞知道老大娘曾经伺候过公主，就恳请老人帮忙。老大娘看他情真意切，就悄悄地告诉他，美丽端庄的公主的2道清秀的眉毛中间有一颗红痣，叫二龙抢珠，这是稀有的贵相。 陆东赞深深感激老大娘的指点，第二天他果然成功了。在大明宫的便殿上，唐太宗为公主远嫁之事召集各部大臣商议对策。吏部尚书等人认为，西藏崛起西垂，锐意东进，他们求婚是虚，东进是实，若得大唐文化帮助，如虎添翼，更不可治。丞相魏征深明远见，力排众议，认为公主下降吐蕃可以带去中原文化，中原文化与西藏文化结成一体，必将开出灿烂花朵，利乐边民。昭示陛下怀远之意，也可解大唐西顾之忧。如今陆东赞赢得考试，就应遣嫁公主，不容反悔。此奏正合唐皇旨意，他立即召见曾三次出使西藏的使臣，让他们介绍松赞干布的详情。掌上明珠要远嫁他乡，唐太宗也难舍难分。他鼓励公主用自己的抱负才干帮助丈夫辛苦耕耘，利乐那儿的百姓，巩固唐蕃亲好，平翻大唐的西陲，这是天大的喜事。文成感激父皇的教诲，唯恐难报父皇的深恩。唐太宗决定将大批粮种农具、蚕桑衣药、绫罗绸缎、香茶珍品、百工技艺和诗书礼乐做皇女的妆奁，并派礼部尚书江夏郡王李道宗为护送专使，礼部主事唐文熙、内教博士柳夫人为随从顾问，让女儿放心前行。文成高高兴兴地拜别父皇，入宫辞别母后。一切安排停当，唐太宗嘉奖陆东赞万里请婚不辱君命。公顿副使趁机禀奏，要由使臣留在长安为质，以表唐蕃亲好更臻巩固。太宗喜爱陆东赞才智过人，让其留住长安，封为右卫大将军，并赐琅琊公主外甥女段氏为氏。陆东赞因有结发之妻，启奏陛下收回成命，但是皇上主意已决，不能推辞，迎公主入藏的重任就落在公顿的身上。文成手捧母后所赐日月宝镜上殿谢恩，这面宝镜是稀世珍品，十分灵异，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打开此镜就可以见到自己朝夕思慕的亲人。太宗还赐给颇经剑术的文成一口鸳鸯永定宝剑，祝愿公主鸳鸯永定，百年和好。公主远嫁，满朝文武、长安万民欢呼庆贺。唐太宗夫妇携嫔妃到灞桥送别，阳春明媚，柳丝飘拂，鲜花怒放。文成凤冠蟒服登上銮舆，人马随带各种妆奁，力士推着佛像，军士执各种仪仗，宫女奏各种乐器，簇拥着公主銮舆，浩浩荡荡向西藏进发。一出边塞，朔风怒吼，尘土蔽天，赛马悲鸣， 迎亲队伍艰难地前进。文成公主看到塞外的荒僻艰苦，暗自垂泪。但是一想到父皇的重托和当年三姑母平阳公主率部起义的英雄气概，不觉勇气倍增。一到河源牧区，他就兴高采烈地骑马打猎去了。文成刚涉猎归来，河源郡王妃红化公主亲临拜见。姐妹俩阔别多年，今日塞外相逢，欣喜万分。文成发现姐姐身边有个相貌美丽又懂汉话的藏族宫女达娃，红化公主当即送给她当小通事。原来达娃因为长得漂亮，曾被头人看上，是逃出来的女奴。文成答应带她回玉树见病重的母亲，达娃感激涕零，下跪谢恩。护亲副使公顿不愿公主在河源多逗留，振振有词地陈述，说是赞普望公主早降拉萨，如寒夜之盼朝阳，不能在路上耽搁太久，诚恐赞普降罪。而且西藏与河源素来不和，最近还兵戎相见。文成胸有成竹地讲明，应化干戈为玉帛，永结善邻，才能使吐蕃昌盛。公顿仍不死心，微下说，越过此山就是千里荒草，万重烟瘴，景物殊异，风俗不同。文成抬头遥望远山，不禁神色凄然。唐温熙夫妇进帐问安，见公主呆呆地凝望远山，就详细叙说此地的风情。过了稻塘川，另是一重天，牛羊来作伴，千里少人烟。他兴奋地告诉公主，越过大山就是您和赞普的管界了。文成想到离长安越来越远，怀亲之情，思乡之意萦绕心头。他让侍女快快取出日月宝镜，打开宝镜，果然看到了父皇母后。文成双膝跪倒，泪珠连连，叫来了道宗叔父，要立即折回长安侍奉染病的母后。李道宗极力劝慰公主，以唐伯亲好的大局为重，切不可半途而废，并派人即日送回问安表彰，探问皇后起居，以安公主之心。他期盼公主舍弃宝镜，以免动摇和亲之愿，报国之心。文成凝眸默想，口中轻轻地吟诵：红颜过青海，一去何时还？塞草秣马蹄，朔风吹鬓还。伤心对宝镜，回首望乡关。他举起宝镜，向天空挥去。突然狂风大作，雷电交加，一会儿云开雾散，彩云如锦，眼前出现一座雄奇秀丽的双峰大山。他眼含热泪继续吟唱：一把思亲泪，汇成日月山。李道宗不禁赞叹：哦， 多雄秀的山呐、啊！他命名此山为日月山，把公主的诗镌刻在山头，永留圣迹。公顿赴使接到赞普老臣峨眉勒赞的密信，立即改变急催公主启程的主意，反而劝公主在河源多住数日。文成奉旨远嫁，心中想着利乐西藏百姓的心愿，下决心推却河源郡王的盛情挽留，明日启程向迎亲地白海新馆进发。暮春时节，刚刚修建的布达拉宫雄奇瑰丽地矗立在雪山脚下。雄才大略、英姿勃勃的年轻藏王松赞干布准备率大臣琼宝坚桑赞前去白海迎亲。峨眉勒赞却认为迎亲之事应从缓，因为公顿密报公主应邀到敌国宫廷赴宴，还巧施恩惠收买人心，后患堪忧。赞普却认为河源王妃系公主姐妹，骨肉之情可以理解，她爱护百姓可喜可敬。赞普深明大义，洞察是非，即使宁臣巧舌如簧挑拨离间，也不能动摇他远处迎亲之意。青草绿波连雪岭，毡帐木烟飞木歌，文成公主一行来到四面环山的玉树大牧场。丰美的草原，肥壮的牛羊，碧绿的湖水，悠扬的牧笛，令公主心醉神往。她沉迷在大草原的美景中，动情地即兴写下一首草原小曲。雪山山雪千年积，荒芜湖水连天碧，风吹春草低，牛羊东复西，金鞭骏马人如碧，声声牧笛斜阳里，毡帐木烟飞，郎君归未归。柳夫人按牌曲吹笛相和，其乐融融。一位老牧民带着千万玉树牧民的心愿向公主敬献哈达，祝愿唐波更亲近，家家享安康。人们欢呼雀跃，载歌载舞，表达对公主的感激之情。公顿带着大牧主望清嘉措来敬谒公主，扬言要领回达娃，让他与定了亲的牧民顿珠成亲。忠厚的公主不知其中有诈，想预成他们的美事。见多识广的柳夫人从达娃痛苦的表情中看出内中蹊跷，机警地讲明达娃是公主的小通事，不能离开，成婚之事容后再议。第二天，侍女急急慌慌禀报，达娃昨晚被人劫走，公主命人立即追回。话音刚落，公顿进帐报喜，自称他去斡旋，大牧主已放出达娃。公顿还诡秘地告诉公主，赞普亲笔信上说迎亲地点改在怒江北岸。突然改变迎亲地点，引起大唐送亲随员的种种猜测。冷静细心的李道宗表示，既是赞普亲谕，自当遵办，只是路途遥远，山高路险，有恐有错，就派专人留守玉树以应不测。他见公顿的神色不宁，就细细琢磨预札， 发现似有改动痕迹，认为必有蹊跷。信使自称是大臣娘齿桑，可有人认为此人不是娘齿桑，这就更加引起李道宗的怀疑。他立即与公主商议对策，并飞报长安，请旨定夺。松赞干布兴冲冲地赶到玉树迎接公主，但是公主已经离开玉树，到怒江北岸去了。他心绪不宁地来回踱步，思索何以产生变故，加上派遣的信使又行踪不明，更令他寝食不安。突然飞马来报陆东赞求见，峨眉勒赞恶人先告状，诬陷陆东赞背主求荣，突然归来必定居心叵测，希望赞普不见他。琼宝兼桑赞却认为陆东赞求婚有功，忠心耿耿，万里归来必有要事，请赞普接见。赞普当即立断，接见从长安赶回的求婚正使。陆东赞禀报，他星夜兼程赶回玉树，是来护送贞观皇上的亲笔玉札的。松赞干布读过唐太宗的玉札，感动不已，让大臣将玉札带回拉萨，供奉在天香阁内。陆东赞询问赞普为何突然改变迎亲地点，松赞干布才知道有人篡改了他的信札，一定要找到信使追问缘由。峨眉勒赞趁机重伤李道宗，是他有意改变迎亲地点，擅自将行馆迁往怒江北岸，存心回避赞普，请赞普千万不可深入险地，迎亲之事不妨从缓。寒夜切盼朝阳，星星不离月亮，文成公主是松赞干布心中的太阳和月亮，他下令星夜出发怒江北岸迎接公主。怒江咆哮轰鸣，像一匹脱缰的烈马。公主一行到此已多时，仍不见赞普前来迎亲。公主责问公顿，他吞吞吐吐地编造谎言说赞普亲征嫔妃，诓骗公主。唐文熙面对日益困难的给养、恶劣的气候和多病的士卒，想撤回长安。此意正中公顿下怀，他立即附和。李道宗当即回绝，讲明公主奉旨远嫁，天下尽知，断无中途撤回之理。心如明镜的文成想到肩负的重任，决心纵有千种磨难也要完成父皇之命，绝不撤回长安。磨难和艰险使文成心中更加豁达开朗，他明白公顿时而逼迫启程，时而多方流阻，只不过是一时遮住太阳的浮云。他相信雄才大略、智勇双全的赞普一定会很快平定土寇，亲临怒江迎亲的。文成公主佩剑独立在怒江边陡峭的山岩上，她背靠参天古木，面对怒吼的江涛，宣泄心头的抑郁和焦虑。他呼唤汹涌澎湃的江水，冲洗奸恶小人的心肠。他呼唤狂风吹散蔽日的浮云，让他早日看到拉萨城头的阳光。忽然，传来了猛虎的长啸， 侍女拔剑护卫公主下言，公主机警的拔剑与虎搏斗，灵巧的躲闪开猛虎的扑打，急转身刺伤虎眼，受伤的猛虎更凶恶地扑过来，在老虎纵身离地的一刹那，岩上有一武士高叫，畜生看剑。说时迟那时快，嗖的一声，一只飞剑呼啸着直中猛虎的咽喉，老虎哀嚎着带剑滚下山去。神射手正是赶来迎亲的松赞干布，他见风采流动、神韵超群的小姐是大唐打扮，夸奖其武艺出众、剑法不凡，仓促间刺伤虎眼，可敬可佩。文成公主感激地说，啊，多亏将军神剑，我才避免被猛虎所伤。他从射手的弓箭上看到松赞干布保用的字样，心里明白，这位武士正是日思夜盼的藏主赞普。见他英气勃勃，雄武豪爽，不由得娇羞地红着脸，极力避开他的视线，随柳夫人等急忙离去。陆东赞快马疾驰而来，惊喜地高喊着，哦，公主！赞普恍然大悟，为江边巧遇飒爽英姿的公主而开怀大笑。松赞干布来到礼宾行馆，虔诚地以女婿之礼拜见持节的江夏郡王、礼部尚书李道宗，恭请大唐贞观皇上皇后圣安。行过大礼，他说有几桩疑难之事询问护亲大使，特别要问他不知为何将迎亲行馆移至怒江北岸。李道宗呈上专使带来的信札，松赞干布仔细审看后，果真发现居然有人胆大包天改动他的御札，不由得大发雷霆，立即传人查明原委。原来峨眉勒赞串通公顿，极力破坏汉藏友好，钻营拆散赞普和文成公主的美好姻缘，囚禁送信使臣，擅自篡改御札，才造成了这场风波。真相大白后，赞普下令将峨眉勒赞和公顿二人关押起来，松赞干布亲自护送公主栾鱼绕道过江，急急赶回拉萨。一路上，藏民载歌载舞，敬献哈达，迎接新赞蒙文成公主入藏。拉萨城里阳光普照，春意融融，雪岭之上冰川解冻，雪莲绽开，布达拉宫大殿张灯结彩，管鼓齐鸣，烛光摇曳，香烟缭绕，汉藏大臣贵妇分立殿前庆贺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大婚盛典。在鼓乐声中，赞普和新赞蒙各抓一把青稞撒向空中，以示永结同心。大臣们向新婚夫妇敬献哈达和美酒，祝福他们吉祥如意，百年偕老。松赞干布高举金杯一饮而尽，文成公主也掩袖饮干，臣民们欢呼雀跃，齐声歌唱，赞普啊，公主啊，愿你们连枝比翼，天长地久，守护着祖国西陲，年丰人寿，泱泱胜就大家庭，光辉照彻宇宙。欢呼声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戏剧故事《饥饿海峡》。原剧作者是日本的水上勉，他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水上勉出身贫寒，从小饱经饥寒之苦，干过30多种下层职业。他熟悉劳苦大众的生活，同情他们的命运。他的作品里总是着意描绘出他们美好善良的心灵。饥饿海峡是水上勉根据自己的同名长篇社会推理小说改编的。作品以生动的情节揭示了日本社会矛盾的尖锐和黑暗，广大人民在无边的痛苦中挣扎和煎熬。饥饿海峡是对当时日本社会的形象比喻。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饥饿海峡》，改写张仁礼，朗诵邢岩。 1947年9月的某个傍晚，日本金青海峡的水面笼罩着一股神秘不测的气氛。一艘小船上面坐着一个身高6尺的汉子，穿着一套肮脏的旧军服，脸上布满恐怖不安的神情。他拼命划着桨，跟海水夜幕搏斗着。海面静极了，偶尔有海鸟的怪叫声划破长空，惊醒他的沉思。黎明前，这个大汉扛着砸破了的小船，攀上了佛湾的崖顶。他在荒无人烟的山顶上放起了一把火，把小船烧成了灰。火光映照着他饥饿的脸，他的眼睛盯着火苗，似乎要从爆出的点点星火中找出生活下去的办法和希望。战后的日本到处是贫穷和混乱，当时发生了2起震惊这个海峡的大事。一是北海道岩幌镇上的佐佐田当铺起火，火势蔓延，把全镇的2/3都化为灰烬。这是一起杀人抢劫放火的恶性案件。3个嫌疑犯中，有2人是刚假释出狱的犯人，沼田八郎和木岛忠吉。还有一个人是身高6尺的大汉，名叫犬饲多吉。另一件事是函馆市海面上的一艘渡船曾云晚与台风沉没，480人丧生。尸体一具具地被家属领走，唯有2具尸体无人认领。几经查证核实，这2具尸体正是抢劫当铺的木岛和沼田。于是，警察当局认定，这2个犯人伙同犬饲多吉，在作案之后，趁渡船出事海面一片混乱的时候，借了一叶小舟 逃出海湾，在海上因分赃而哄斗起来。那个叫犬饲多吉的大汉把两个同案犯打落海里，卷款潜逃。于是一张追捕的网撒开了。负责侦查该案的是函馆警察局老练的警部捕，名叫宫坂吉太郎。岩晃镇着火的第三天，孔山地藏菩萨庙前，一个巫婆正为招摄亡灵而唾沫四溅地念着咒语。景色荒凉，乌鸦声声，使人感到有些阴风惨惨。巫婆四周跪拜着一群衣衫褴褛的男女农民，他们是来祭奠亲人亡灵，听巫婆找亡魂说话的。一个22岁左右的年轻姑娘在一旁默默地坐着，她穿着绣花丝绸单衣，胭脂色的腰带把她的腰身显露得更加苗条，精心化过妆的双眼闪耀着诱人的光亮。他在荒僻山村的男女人堆里，如同拔地而起的一株盛开的鲜花。他叫山户八重，是花之家妓院的妓女。父亲年过70，多病，弟弟要靠他抚养。母亲去世时借的债要他来还，家庭的重负迫使他违心地去出卖肉体。这时天暗下来了，人群渐渐地走散了。忽然从树后走出了犬饲多吉，他可能因为刚刚脱险，疲劳的脸上露出警惕的目光。他向姑娘八重打听去大凑的路。这位大姐，请问从这儿去大凑远吗？八重打量了一下这个衣衫褴褛的人，回答说，坐小火车去，傍黑天就能赶到。八重边说边打开小包，取出饭团。他发现犬饲露出饥饿的目光，于是伸手拿了一个饭团给他说，请吃吧。犬饲连感谢的话都顾不上了，连连吞着口水说，哦，还是白米饭团啊。八重笑着说，吃吧，别客气，你一定饿了。八重的善良热情解除了犬饲的恐怖。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没想到这次相遇在两人的人生道路上播下了幸福又苦涩的种子。在这充斥饥饿贫困的环境中，终于演成了一场凄惨的悲剧。第二天，八重回到了花之家，遇到了那个东躲西藏的犬饲多吉。一个碰到了熟客，一个正需要找个地方避避。于是八重把犬饲带到了楼上。八重给犬饲安排了洗澡，刮过脸，又给犬饲的臂上包扎了正渗着血的伤口。八重怎么也想不到，这伤口隐藏着海上的一场生死恶斗的经历。此刻在暖融融的灯光下，他们谈得很投机。犬饲问八重，这么说你父亲现在还健在，是干什么活的？原来是伐木工，累出病了就不能干了。 干活时老带着一个很大的饭盒子。我爹也常带个大饭盒到山里干活。 你爹也是伐木工？ 是搬木头的，跟伐木工差不太多。家庭的共同命运使他们之间的距离缩短的。犬饲多疾为八重不幸的命运流下了同病相怜的眼泪，而这滴滴泪水又化开了八重被职业灰尘所蒙污的心灵。他感到这大旱有一股在别的客人身上所没有的东西，是什么他也说不清。他希望犬饲多疾能在自己身边多待一会儿。但是金青海峡的浪涛声总在犬饲的脑海中回响着。他必须趁着夜幕逃开警察的追捕。临别时他抓出了一大把钞票，约有50000多元吧，送给了这个同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姐妹。他深情地说，八重姐，多保重，要孝敬老父亲，回家去吧，开个香烟铺，要是有缘的话，咱们今后还会在什么地方见面的。说完就大步地离开了花之家，只留下了八重在后面激动着呼唤他的声音。山虎八重带着对恩人感激的心情还清了母亲去世而欠的债，陪送着老父亲去汤川洗矿泉浴。他告诉父亲，他要告别妓女生涯，到东京去谋生路。犬饲多疾送给他的不仅是一笔巨款，而且给他带来了追求新生活的勇气和信心。警部捕宫坂吉太郎得到了犬饲多疾流窜到花之家的消息，跟踪追寻到了汤川浴池，找到了山户八重，满以为这下就可以获得犬饲多疾的确切踪迹了。犬饲多疾是八重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唯一一个没有向他索求什么，反而慷慨地赐予他巨款的人。八重怎么能出卖他呢？凭着他在色情世界里学会的说谎本领和纯真善良的本性，不费力的就把这个老练的警部捕哄骗过去了。随后他满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踏上了去东京的旅途。宫坂警察得到了佛湾崖顶曾发现火光的情报，爬上了那荒无人烟的山顶。他终于发现了犬饲多疾想把一切物证都化为灰烬的一把灰土。这把灰土廓清了他侦查的迷雾，证明了犬饲多疾确实到过大凑。八重也是在犬饲多疾离开花之家的第二天就告别妓女生涯还清债务的。看来在汤川浴池八重对他说了假话。宫坂后悔地说，我那时过于看重这个女人纯真的感情了，因而也就相信了她。其实相信这个词儿本来在我的字典里是没有的。他决计要顺藤摸瓜找到八重，探出犬饲多疾的去向。2年后，八重在东京的富贵酒家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也结识了一个名叫小川真次的情人。似乎生活正向他展示一幅幸福的画面。可是好景不长， 在饥饿海峡中，好像有一双无形的罪恶的手，总是把八重对生活的憧憬打个粉碎。小川真次侵吞了一批佩吉米，还强迫八重窝藏这笔巨款。结果，在警察的追查下，八重不得不离开富贵酒家，小川真次也被捕入狱。不得已，八重化名晴美，又跳入火坑，当了妓女。一个女人，在东京这座被污泥浊水弄脏了的大海中，要能不挨饿，多难啊！六年后，政府取缔妓院，小川虽已刑满出狱，但也失去了真诚生活下去的信心。他不愿跟八重回乡下去开个香烟铺，过清苦而安定的生活。八重又站在了生活的十字路口，他将何去何从呢？一天，八重偶然从报纸上发现了一位五贺市的议员，名叫尊见京一郎的先生。这个大经理为了帮助刑满释放的人能在出狱后不被饥饿所迫，以致重新走上犯罪道路，向政府捐助了3000万元。这件事轰动了海峡，八重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大慈善家，就是曾经救助过他的犬饲多吉。他要立即去会见这个恩人，他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满载着幸福的回忆，欢快地坐上了去五贺市的车子。在尊见京一郎的客厅里，八重看到了一别10年的恩人，他不由得流出了激动的热泪。艰难拮据的10年风雨生活，他没有一刻忘掉过这个高大魁梧的人。他多么希望对他一吐积压多年的心里话。但是，令他奇怪的是，尊见先生一口否认他是犬饲多吉。八重说：“犬饲先生，好久不见了。”尊见京一郎装着听不懂他的话，惊讶地说：“我是尊见啊。”八重想，一别10年，一时想不起来也是常有的事。他微笑着对尊见说：“你不是去过大凑吗？高台街上的那座花之家，记得吗？”尊见脸上露出不悦的神情，冷冷地敷衍了一句：“不记得了，你认错了吧？”八重可能是因为见到了恩人，太兴奋了。他并没有发现对方脸上的不悦之色，坚持说：“我没有认错，10年前的事，您难道忘了？那时您的胡子乱蓬蓬的，我给你洗了澡，还刮了胡子。”尊见不想让这样的谈话继续下去，显得有些不耐烦了：“我想不起来了。”他一边给八重倒水，一边想着如何把话头岔开。这时，八重发现了尊见手臂上的伤痕，高兴的几乎喊了出来：“哎呀，就是这个伤口，当时还在渗着血。你洗了澡，我给你包扎了伤口。你对我说，开个香烟铺吧，好好孝敬你的老父亲。”尊见忙用衣袖遮住那块该死的伤口，打断了八重的话说：“好了，八重姐，我以后再听你说，你先在这休息一下，我去办点事，办完事我再来陪你。 好吗？啊，实在对不起，八重姐。在尊健先生的安排下，山户八重带着迷惘不解的心情，在客厅的沙发上进入了梦乡。第二天，五贺市海边发现了一具女尸。经警察局查证，这具女尸就是山户八重。从各种迹象分析，她不是自杀，而是他杀。案情的线索条条通到尊见京一郎的身上。这时，宫坂警察已经退休，但是还在镇上担任特约警察。他听说发现了犬饲多吉的线索，立即专程赶来五贺市，要会一会追踪了十年的这个冤家对头。五贺市警察局森严肃穆，审问室中心坐着尊见京一郎，在人证物证面前，昔日的犬饲多吉，今日的议员尊见，终于张口说话，吐出了历史的真相。他说：“我既没有抢劫当铺，也没有杀害过两个假释犯。你们对我的推论是错的。十年以前，我是一个两手空空的穷汉子，没有一个人帮助我，全靠自己苦干。为了给老娘祭奠做法事时施舍的钱，我骗去了渔业社的50元钱，因而被关押过。后来，我干过各种苦力，到札幌市才认识了那两个假释犯木岛和中吉。他们因为花光了仅有的一点钱而走投无路，为了不挨饿，他们一起去清理碎铜废铁。在温泉旅馆洗澡的时候，结识了当铺的老板。那两个该死的假释犯居然起了歹心，背着我抢了当铺，杀了老板一家，还放了火。在去函馆的火车上，我才知道他们做的这种案子，这才是真相。到了函馆，正遇上层云晚帆船，海面上混乱极了，我们把船划出了海面，刚松一口气，没想到木岛和中吉为争夺赃款而殴打起来。中吉被打落水中，木岛又恶狠狠地用淘水的木桶朝我打来。说时迟，那时快，在这危急的时候，我不顾一切地抡起木桨一击，木岛大叫一声掉到了海里。他在海里挣扎着喊：“都怪我不好，救救我吧！”但海水一下子就淹没了他。可这喊救命的声音却一直在我的耳边回荡。在那金青海峡的夜晚，我一边划着船，一边在想：我要用这笔侥幸得来的款，重新做一个真正的人。你们也许要问，当时你为什么不去报告？我那个时候在挨饿，你们难道会相信这个挨饿人的话吗？后来我发了财，为了不时出狱的人再走上犯罪的道路，我捐出了3000万元。说到这里，他沉默着，似乎他的思路受到了某种感情的干扰，似乎他想躲避什么责难。空气凝固着。宫坂吉太郎冲破沉寂，愤怒地走了过来， 拿出了八重珍藏着的刮胡子刀和存款的折子，把在佛湾山崖中收集到的一包灰土也摊在尊鉴的面前，激动地说： 八重是怎么死的？你为什么不说下去？八重为了答谢你这个救命恩人，竟然对我这个警察说了谎话，包庇了你。今天八重千里迢迢来访问你，可把你吓坏了。要是让这个女人活下去，你今天的地位就会丧失，于是你犯下了杀害八重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八重虽然也说过一点假话，然而他的心是该多么美好啊！不管你捐出多少钱，也不能赎回这次犯下的罪行。尊敬先生，你在佛湾顶上把船烧了，以为把一切都消灭了，可是化为灰烬之后，不还是有灰尘留下来了吗？恢复一点人的良心吧，还是把事实的真相说出来吧。宫坂吉太郎苍劲铿锵的责问声在审讯室里回响着，室内一片宁静，静得掉一根针也能听得出来。尊健的头上沁出了丝丝汗流，他听得到自己砰砰跳动的心声，他的人性正被这位老警部补的一席话所唤醒。他耳边响起那个在海水中挣扎着喊救命的木岛的声音，变成了八重被卡住咽喉之后喘着气流着泪哀求的声音：请原谅我，尊鉴先生，一个从前的妓女跑到客人的家里来，而且到了有太太的家里来，说了许多蠢话，一定使你吃惊了。您是尊鉴先生，不是犬四先生，是我认错了，实在对不起，我不该来，我真不该来，请您饶恕我吧，饶恕我，饶恕。 八重声音越来越听不清了，脸渐渐地变成紫色，睁着眼，眼角挂着两滴晶莹的泪珠，似乎他在问苍天：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呀？突然尊鉴伸出一双苍白粗大的手，拼命地拍打着摊在他面前的那包灰土，好像怕有人要堵住他的嘴不让他说出来似的。他喊着：杀死八重姐的是我，是我呀，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第一次杀人。一副锃亮的手铐靠到了这个市议员的手腕上，案子了结了。尊鉴京一郎承认了自己杀害八重的罪行，但他在饥饿的时候却没有去抢劫，去杀人犯罪。为什么发了财，富裕了，成了一个公司的大经理，当上了市议员，反而去杀了一个一直在思念他、感激着他的女人呢？至于这位在世界上挣扎了30多个年头的山户八重，正像宫坂警察所感叹的那样，那个姑娘这些年的生活道路，就像漂泊在海上的一叶小舟。在这片充满罪恶的海峡里，一个小小的黑浪头就可以把这一叶小舟掀翻淹没。那么谁是制造这片饥饿海峡的罪魁祸首呢？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水上勉的作品《饥饿海峡》。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